好，开始啦。好，喂， 系讲， 好， 算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历史渊流第一季嘅最后一集，第13集。就首先多谢，如果大家由第一集听到而家嘅话，多谢大家先。就我之后呢，我哋会投一投鼠，但系唔系真正投鼠嘅，我哋会尝试进行一啲改革，就睇下用啲好明快嘅方式就讲翻晒我哋之前13集讲嘅嘢，就即系可以出密啲啦，几分钟讲完一节或者几分钟讲完一集，睇下个速度点样，就用翻啲 slideshow 啊，点样 combine，我哋会谂办法噶啦。 好， 咁啊，暂时系咁啦，就好啦。咁我哋而家 season finale 吓，咁啊首就讲下啦。第13集就系黄金时代之始。世界二分之战 （Battle of Plateau）。好啦，咁我哋上一集讲过吓，呢个萨拉米海战就其实呢一场仗咧，并唔系即系就系、是、呢个成个希腊吓同埋波斯战争、波希战争嘅转捩点。原本希腊人系处于绝对嘅劣势，系必败，就因为呢场仗就反败为胜。其实， 几十比一，几比10比1嘅兵力啊？你知唔知啊？ 10比1嘅兵力差唔多啦， 差唔多。 100万对1万，即系如果当时嚟讲，即系未必1万嘅。当但系最重要嘅未必系1万嘅，可能2、3万啦吓，1比5、1比7都有之，1比10就夸张咗啲啦。但系最重要嘅问题就系士气非常低落，所有嘅人都系唔团结。即系我哋上集讲过萨拉米尔海战之前，大家如果唔系地米斯托克利吓，将嗰封信 send 俾呢个波斯王，佢都系团结唔到所有人，拼死一战，可以知道几衰。 有啲破釜沉舟嘅 feel。 系破釜沉舟，但系其实呢一仗系冇必要打嘅，只要佢跟住个女王 Anthem 系。 佢谂住走噶嘛？希腊海军嗰阵时开头。 系啊，即系如果用阿 Antemisia 嗰招将佢封锁咗，然之 系啊。 后就迂回战术，就攻打佢所有用海军攻打佢其他嘅城邦，希腊人系翻唔到身嘅，即系根本呢一场仗系唔需要打嘅，但系就系为咗个威字打一场唔需要嘅仗而令到自己从此失败。 系，佢谂一铺过嘛，搞掂晒佢嘛。 即套大喜功之过， 系啊。 咁啊以一二今集呢个 Battle of Plateau 咧，就系讲佢 系， 最后波斯人嘅30万大军系点样崩溃，以及 即陆军点样死啦？ 陆军都死埋啦，以及希腊人开始反攻嘅故事。当呢件事一发生，系发生喺一两个月之内，而希腊人亦都喺嗰一刻开始就摆脱咗所谓古风时代，进入呢个所谓 classical period 历史上，即系呢个古典时代。呢个古典时代系一路讲100几200年，直至到罗马崛起，到帝政年代结束。佢即系唔系帝政年代先，系一路讲到罗马毁灭为止，都系叫 classical period 嘅。正确嚟 系啊， 讲， 即系公元400、500几年到咯，五百 系 年 啦。 到咯。 咁啊，所以基本上一 啊， 千年 唔系，应该严格嚟讲，应该系讲基督教兴起之前。 系啱 classical 系啦，系啦。 classical 基督教兴起之前，即系未来800年就系叫 classical 系啦， period。咁啊，我哋依集就系讲下呢场战争先啦吓。好，咁啊，我哋首先讲，论功行赏，公元前480年，10月，咁当时咧就所有嘅希腊城邦啊，打低咗呢个萨拉米尔海战啦，咁啊，所有嘅海军元帅就坐喺度，就话，既然系咁，我哋应该要排下名功劳啊，排下座次，睇下边个第一，边个第二，好似水浒传咁啦。咁样，於是就喂，咁样点样排功劳啊？嗱，大家写啦，揾揾张啊，揾揾块羊皮纸又好，揾块泥板就好，刻个名， 就黑大家认为边个第一，边个第二咁讲。于是就黑完之后一搜搜出嚟，咁啊，所有人都写自己做第一。 哇，靓唔似 咯！然之后写第二个人嘅名，全部都系写同一个人，就系地米斯托克利。吓咁啊！佢当场大笑呢件事。咁啊，如果大家其实咧呢一场海战啊，有两样嘢影响咗后世荷里活。第一个咧就第一个故事，如果大家新近有睇《科》第三集《雷神三》，有一个好出名噶嘛，就系、是、当阿科俾个女俾个即系阿科俾个咩咩死亡女神佢家姐打到九彩嗰阵，佢见翻佢个老豆啊奥丁啊，奥丁就话 Asuka 系 make from people not make from land， 呢样嘢就系抄自一段啊雅典人烧成呢一段嘅。而第二 系 啊，即系雅典人烧成呢一段呢、这个 concept 嚟嘅，即系话我哋系雅典人，我哋系唔需要土地，但我哋用海军，我哋雅典人一日系喺度就系喺度噶啦。咁嘅 concept。而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 Pirates of Caribbean Three， 当时所 系、哦这个、加勒比海盗， 加勒比海盗第三集，当时所有嘅人都话要投边个做海盗之王，咁每一个人都投自己。 哦、 就系、是，但系咧嗰个主角啊 ，Captain Jack Sparrow 就投呢个女主角啊、 哦、 ，Elizabeth Turner， 于是 Elizabeth Turner 有两票。即係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抄住呢一段嘅咁啦，所以對其實後世荷里活聽我哋聽到好過癮嘅故事，其實都係抄歷史嘅啫。咁好啦，咁、哦、啊，當阿地米斯托克嗱、啊，由於佢哋選唔出邊個係第一，公分第一，咁啊，所以咧就冇開足節會，但係並不代表地米斯托克你冇去嘅，佢自己走咗去斯巴達。當時斯巴達開個足節會，俾咗佢哋自己嘅海軍統帥。Eurybides， 但是同时间、啊、由于、啊、他们也都叫了地米斯托克利来，给了他当时每一个族赐由五长官和大王赐了一顶橄榄的冠给他，橄榄皇冠、草冠、橄榄叶冠给他，这个是只有Olympic Game 赢了的人才有个荣耀，现在交了给他，然之后再用300个人护送佢咗斯巴达境，喺斯巴达嘅立国几百年以嚟，佢系第一位外邦人有此殊荣嘅，咁佢都好满足啦，咁样。而当佢咁样做完之后咧，佢翻到雅典，个个都当佢大英雄，佢就自己私底下就开始嚟啦，佢嘅真面目。即係佢有個死性不改嘛，貪財嘛，於是過水濕腳。咁大家都記得啦，之前佢哋發過個毒誓，就話邊個俾咗土地和水，我哋就要討伐佢。所以咧，佢私底下咧就首先寫咗封信俾曬所有喺海上嘅城嘅小島，喺愛琴海就話嗱，打硬你㗎啦，不過你俾啲錢我同你搞掂佢啦。咁啊！啲人於是咧就俾佢威， 即係有收賄款，明收賄款啦、 啊。合呢度個明收賄款，於是啲人個個咧都俾銀佢啦。咁佢又發咗一筆大財啦。佢啲錢就係咁嚟嘅。 意外啲，即係好似而家侵侵搞掂呢個北韓，咁可能南韓俾錢佢喎。我諗 嘅嗱，你諗下大陸俾飛機嚇嗱、啊，大陸俾飛機啦。呢、这個新加坡俾酒店啊，咁啊南韓可能會俾錢啦，咁啊整完之後可能咩都唔做噶，有名又有利啦嘛，呢啲叫 係咯，整場大陸鳳出嚟 啊，咁啊好啦，咁啊當時佢喺國內又如日中天啦，我哋上一集講過呢、这個馬東紐斯就同個國王提起，我哋要說服雅典。咁啊，所以派咗馬其頓大王一世就去揾雅典人，就同佢講：我哋不如簽和約，你做我條啊，大家平起平坐，點點喺度困雅典人。但係就俾亞里斯泰德拒絕咗啦。啊，上一集我哋臨尾講過嘅，即係話只要有日出同埋日落嘅，我哋係絕對唔會投降。但係其實依件佢咁樣講完講嗰陣啊，依、这個地米斯托克利係坐喺度唔出聲。然之后阿里斯泰德就喐手啦，就话 边一个人够胆死在同波斯人私通，我哋系唔会放过佢。而佢亦都系喺成个雅典去揾二五仔，揾鬼，结果就俾佢捉咗一大批人出嚟，啊，好几个贵族世家嘅人都俾佢捉咗出嚟。咁啊，最后咧佢就惩处咗三个，将佢杀死。 系， 表面上就系话我哋要揾二五仔，其实系要嚟打压地米斯托克尼，因为地米斯托克尼系同呢个波斯人有勾结过嘅。佢係佢自己親口承認㗎嘛，寫個篇嘢俾波斯王㗎嘛。係。所以其實係即係都呢條友都係好老謀心算。阿里斯泰德直住搵二五仔捉鬼，就去壓制阿地米斯托克利嘅威勢。咁啊、 哦、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既然佢咁啊當時佢話佢喺春天就冇，由於佢喺春天嗰陣，冬天啦、啊、冬春之交，呢、這個波斯人咪要求和而不得，咁所以到嗰一年嘅大約五六月，波斯人終於喐手啦。當時咧，波斯嘅大王啊，即係波斯嘅軍隊咧，佢就屯駐喺所謂嘅希臘嘅中部，即係呢個底比斯嗰度。咁啊，如果大家而家睇呢個 YouTube 咧，你會見到噶啦，即係 THEBES 嗰個位嚇。咁啊，於是佢就喺嗰度出發，直撲雅典。咁啊，當時雅典人咧就仲未決定應該點做嘅，即係同佢有即係收到風，有少少接觸，喺度想打想唔打之間，就佢係諗住叫斯巴達人，話斯巴達人嚟幫手。但係斯巴達人咧又係嗰句，我哋要搞祭神大典喎。你等等啊，頂住一陣先啊，咁 咁得， 咁都得喂，大佬火燒眼眉啦，咁啊就係總咁啊，既然係咁啊，到咗五月度啊，佢哋發覺喂真係唔掂啊，真係攻到嚟，於是成班人就又再一次離開雅典啊，依一次就再冇人結結吉吉啦，就渡海就走咗去依個薩拉米爾島又得喺度啊，而佢當時波斯人冇曬海軍啊嘛，所以都唔驚。咁啊！依次咧，依個馬東紐斯咧就一把火又再燒過雅典多一次，燒完之後就話：我唔走，我得喺度咁樣。 好， 我決定長住喺度。咁啊大件事啊！咁啊，於是係啦，咁啊死啦！ 呢啲叫不寒不走啊！呢啲叫做咩？三不啊嘛，係嘛？不寒不走不咩？ 不寒不走。咩唔係好記得啦，阿葉明心講嘅嚇，不進不退，不寒不守，不走，乜鬼嘢都唔理你。咁啊，總之我得喺度，但係佢得喺度咧，目的就係要消磨雅典人嘅意志。咁雅典就既然俾你燒咗啦，咁啊，於是雅典就話：既然係咁啊，派阿里斯泰德咧，阿里斯泰德你再去一次，唔該，依次你親自出馬，就去依個斯巴達嗰度揾求，即係。 求救 啦，咁讲。咁大家留意一下，地米斯托克尼系冇出过声，因为佢已经被人压制住咗。即系佢以前嘅政敌已经俾佢召唤晒翻嚟噶啦嘛，所以佢被人压制住咗，佢冇出声，佢就系顾国内嘅嘢。而喺呢一刻，其实系呢个波斯人于是又再出手啦，马东纽斯又再出手，就依次咧就唔揾马其顿王，就揾翻佢自己希腊嘅人，就揾翻佢自己 Hellespont 啊。即是这个黑海海口岸一些岛一些城的城主知名之士又走去雅典，就同佢就去雅典的大会那里啦。这个波斯王呢那个雕呢、那个 offer 还在那里，你还要不要呢？我劝你们要啦，这样说你雅典又再烧一次，你可以顶多几次呢？啊即系嗱，大佬过咗冬天，我俾你翻嚟啦，于是咪又再烧过你多一次咯。而家你自己要肯跪低就得噶啦，咁讲。点知依一次，雅典人嘅大会就话，就开大会啦，喺嗰个使者面前开大会。当中有一个人就讲咗，其实我哋咁落去唔掂喎。你睇下斯巴达人，唔系吓斯巴达人都唔知佢想点，不如我哋接受咗个雕啦。一讲完。其他的人全部都好嬲，抽咗呢条友落嚟，斗一齐围殴喺个使者面前，将呢条友打死。 哇，好似所以殺海殺咁。 話半途必诛，而當時其他嘅婦女嚇喺呢個會堂外邊嗰啲婦女嗰啲人聽到呢件事就主動請應，我哋而家去依條友嘅屋企殺我哋依班嗱男人就殺男人，我哋班女人就殺咗佢嘅女人同埋仔，於是衝咗入佢屋企嗰度揾石頭抌死咗佢嘅老婆同埋仔女。 哦， 然之後嗰個嘢嗰、那個獅子嚇到面無人色。就翻咗去呢個馬東柳絲身邊， 哇！ 即係已經係誓死決定要打要咩嘢啦？要打到底，咁我哋點都要打到底啦。咁講，咁啊當時咧，呢個阿里斯泰德去到斯巴達就我哋開緊會喎，咁啊。咁佢表面上知佢開緊會，但暗中觀察佢一路沿途暗中觀察。其實自從喺呢個薩拉米爾海戰之後咧，呢個斯巴達人就日日都喺度嚇喺嗰個哥林斯地峽嗰度築城牆，就成個冬天就封曬所有嘅力量嘅築城牆。但係咧，於是佢又好嬲啦，佢又同。咁而家佢過到而家呢啲夏天嘅城牆已經築起咗，所以佢就走去同呢個斯巴達人講：嗱，冬天嗰陣波斯人嚟揾我哋，你哋未築起個牆、啊、所以你哋又咁緊張。而家你築起個牆，係當我哋臭死，你係咪咁先咁講？咁嗰班五長官就唔好咁嬲，唔好咁嬲，你俾多幾日我啦，等我做完呢、這個。儀式先啦，仲有一日啫，仲有一兩日忍多一兩日啦。咁講好就唔出聲，好我就忍多你一兩日。好啦，一兩日之後，所有儀式完，阿里斯泰德就驅住佢哋發最後通牒，就話嗱嚇，一路以嚟你疑心我哋雅典人嚇、啊，但係經過咁多嘅事，你都已經知道我哋雅典人係絕對喺波斯人面前唔會投降。唔会出卖希腊人、啊、每一仗我哋都拼死咁打噶啦，但系而家我哋再一次俾人火烧，你哋就袖手旁观。我而家俾个最后通牒你，你一系发兵救我哋，一系你就唔发，你唔发话我而家就走翻去，我哋即刻投靠波斯人，你唔好怨我咁讲。 哇！ 当佢咁讲嗰阵，五长官就话又奶奶闲咁话。你放心，我唔怕话俾你听。根据计算，我哋嘅大军已经出发咗。我哋派咗5000个斯巴达公民，每个斯巴达公民派咗就带住7个希，会应承佢哋，俾佢哋自由嘅希洛奴隶随军出发，组成一队35000人嘅重装步兵队，另加5000。 好多啊！希腊人嚟讲就 系。即係嗰7000咧，應該係輕裝兵啦，另加5000佢自己嘅國內同盟軍 ，total 40000人出，已經差唔多出發，已經差唔多到依個哥林斯地峽啦。阿里斯泰德聽到呆咗，哇！喂，大佬，你點解瞞我啊？我係你嘅同盟嚟嘅喎，咁講。 係咯。 咁啊，對方又唔出聲話：嗱，我哋而家有個計劃。就話我哋其實暗中已經派咗110艘船去咗提洛島，交俾我哋嘅斯巴達二王嚇，這個斯巴達二王就去嗰度，你哋雅典人唔該都出一啲船，就去提洛島度聚集。當依個陸軍我哋剿滅咗，萬一我哋打得贏依個陸軍嘅時候，海軍我哋就會出發。啊！即係陸軍對抗消滅咗波斯人喺本地嘅話，海軍就可以直攻呢個波斯人喺愛奧尼亞嘅城邦。點樣睇？哇！大喜過望啦嚇！依、啊這個阿里斯泰德話：得，我即刻翻去。咁於是就水陸並進。咁啊，當時咧係當時嚇依、這個波斯人嘅陸軍咧，就係、是、有一個Pausanias 嘅王去帶領呢、這個 Pausanias 咧，啊呢、這個 Pausanias 咧並唔係真正嘅斯巴達王， 佢係依個 Leonidas， 即係因為當時 Leonidas 已經喺温泉關戰死，戰死咗，佢個仔仲有得十零歲咧，就未能夠上戰場，於是咧就由佢嘅族弟就叫個 Pausanias 咧就出就代為呢個領兄 嚇，即係堂兄弟咯， 堂兄弟啦，咁咧就帶咗而依個雅典就出咗八千個重裝步兵。咁而其余咧就其余其他城邦就加加埋埋咧就有三四万人，慢慢就去呢个雅典附近聚集。 哇！出成十万人咁啊，加埋。 吓，但系系好慢好慢嘅，即系嗰阵慢慢叫十万人出嚟，系当时雅典能呢个希腊人能够召集嘅所有城邦。而阿里斯泰德就去带领陆军，但系个海军系边个咧？並不是地米斯托克尼，因為當時他們是用這個清即是清剿內亂清剿內鬼一招去壓制了他，反而在公民大會就叫了他的跟他一起被人放逐那個Samphanthius、這位貴第一世家的家主、雅典第一世家家主就負責帶了百幾二百艘戰艦去到提洛島跟斯巴達人會合，就等待信號出發進攻，是為這個公元前479年的夏天大約7月至8月之間發生的事。而當這個 在雅典的波斯人馬東柳斯一聽到斯巴達大軍準備出地合的時候，他又計過條數，覺得因為當時雅典的 地勢是山多平地少，不及這個騎兵的布陣，於是他就慢慢要退守回去底比斯，但是就被斯巴達人趕上，最後就在這個普拉提亞下 Plantia 這個地方就相遇，就準備打上一場最後的一戰。咁我哋下次翻嚟就再讲下呢一战嘅情况系点。 好。